其实只要具备身故保险金呢，它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财富传承的目的。那我们一般建议的产品是年金险和终身寿险。那这个其实我们也之前介绍过相关的理念啊，如果说自己在生前还想再花一花，那年金险是非常好的方式，既解决了自己养老的这种支出的需要，同时呢在这个身后的时候呢也可以啊把一大笔的身故金呢给到孩子啊，定向的给到孩子。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我们说终身寿险啊，我们终身寿险呢也是非常适合财富传承的产品。那我在生前呢可能我的养老已经安排好了，我有足够的其他资金做养老的安排，那我只想过身后这个钱怎么安排，那就选择终身寿险。 咱们北京人寿还有没有其他可以推荐的产品详细说一说呢？ 那我们就是适合财富传承，我们仅聊这一块啊。除了世家之外呢，我们还有刚才介绍的京富一生。那京富一生呢也是一款我们说终身的年金产品，它既可以说当真的这种我们说不幸或身故发生的时候，我形成一笔这个身故保险金定向的传承给我的孩子，同时呢在生前我可以每年的领取年金啊，这样呢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老年生活或者说晚年生活有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同时呢我们目前来讲就是从产品本身的定价利率来讲目前的一生这款产品的定价利率呢就是我们刚才介绍到 4.025 的这种定价利率的产品，而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增额终身寿险可能定价利率是 3.5、从整体的利益来看可能一生也会更好一点点。那世享尊享版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它的最大的优点相对于一生来讲啊，它也是每年价值增加。它的最大优点是什么呢？它非常的简单，你只要关注它的现金价值增长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刚才讲到不是说我们在财富传承中会要应对一些通胀的这些情况吗？它每年的价值的增长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应对通胀带来的财富减损。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持续攀升。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了1.91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3.5%，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从老年人口内部结构看，高龄人口，也就是80岁及以上，占比逐渐提升。随着三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口相继进入高龄期，未来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将更加凸显。北京人寿诚意推出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其以有效保额增长和现金价值的增长彰显产品优势，并且越到后期价值增长优势越大越明显，可以说是储备养老金、子女教育金或进行财富传承安排的优质之选。它具备以下这几种特色：首先，价值成长，隽永相伴。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为您提供终身保障，保单价值稳健增长，应对不断变化的保障需求。第二点，三条免责，全面呵护。产品仅有三条责任免除，为您提供全面的人身保障。第三个特点，保单贷款便捷灵活。您可以使用现金价值的保单借款功能，在本合同保险期内，您可以申请并经本公司审核同意后办理保单借款，借款金额不得超过本合同现金价值的80%，每次借款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借款利率按本公司当时确定的利率执行，并在借款协议中载明。第四个特点，精准传承，守护一生。灵活指定受益人和受益人分配比例，实现财富精准传承，省心省力。目前该产品在北京人寿的主要合作银行销售，产品详情以合同约定为准，欢迎莅临详询。